权利，一生情只为这一次与你相遇，情难了，难再续，难再续。

不知道为了什么，忧愁它围绕着我。我每天都在祈祷，快赶走爱的寂寞。那天起，你对我说，永远地爱着我。 Sure.

心情在随